们再一次聚集一起敬拜他，为着我们所享有的平安，我们向上帝感恩，也为着我们有这个福分，我们敬拜上帝，我们感恩。因为 MCO， 我们看到我们好些弟兄姐妹们在过去几个月时间都我们不能够聚集在一起做礼拜，但是至少我们也在家里，我们也在敬拜上帝。但是现在政府允许我们有这个实体崇拜了，我们可以在一起敬拜。我们的政府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来做礼拜，对一些年长的年轻的他是说不鼓励罢了啊，我们要知道这一点，让我们都存着敬虔敬畏上帝的心，以心灵和诚实敬拜上帝。那么今天我们背诵我们使徒信经的时候，我们发现到一句话顺口不那么顺口样子，我信普世宣教大使命其实使徒信经部分信仰，不是我们的全部信仰。我们传让我们在崇拜的时候我们有背诵来宣认我们的信仰，但是如果我们在带领大家会众们宣认背诵的时候，也许我们可能多加一句话，那句话是什么呢？我们以使徒信经来宣认信仰，而不是我们现在宣认信仰好像那几句话就是我们信仰的全部了。可是当我们加一句话，我们以使徒信经来告白我们的信仰，来宣认我们信仰的时候，那么听的人或者第一次来的人，他们就知道这只是使徒信经里面讲的信仰，还有很多信仰我们没有讲到。使徒信经什么时候产生呢？主后第四世纪，那个时候是围着应付亚流主义的威胁而出现了这个使徒信经，让当时的教会弟兄姐妹们都知道他们所信的是什么。如果亚流主义所传的跟使徒信经里面所讲的不一样，那就不要去接受它。可是其实我们还有很重要的一些信仰我们并没有在里面啊，比如耶稣说最大的诫命有没有在里面？没有啊。最大的使命有没有在里面？没有啊。那么在过去离开25年不在你们当中，我就加了，所以我要把它挂糊起来，意思说那不是 original 的我把它挂糊起来，意思说当我们说宣教或者我们要建立宣教教会的时候，我们都要记得普世宣教大使命是我们所相信的，也是我们的信仰之一的。好，谢谢主，感谢主。我牧师解释一下，你们就不会觉得一种的惊讶了，也认识使徒信经是怎么来的，那只是我们信仰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说我们现在以使徒信经来告白我们的信仰，或者来宣认我们的信仰，加了四个字使徒信经是最好的。好，我们来做个祷告。感谢赞美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的看顾保守，今天是聚集一起主日敬拜主。主啊，今天这个日是主你自己所赐福的，也是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我们聚集在你面前，主啊，蒙恩蒙福的，愿主赐福这段的时间，坐在我们中间，透过诗歌祷告还有主你自己生命之道灵，都让我们在主面前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软弱的，会后的，我们都在这个时候，前主，我们重新得力，蒙恩蒙福，父神，这段的时间是给主你的仆人要先讲的信息，主基督。怎么我的 PowerPoint 题目都不见了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提出上帝创造天地这个题目。我们看创世纪第一章，我们都知道那是记载上帝的创造工作。那么第二、第三章到第五、 第三节到第五节，刚才我们的弟兄带领我们读了，就出现了上帝说，上帝看，上帝称这些话，上帝称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分享的。第一，上帝说，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是圣经提到上帝第一次说话。创世纪第一章，上帝说这句话出现了八次。上帝说，上帝说，上帝说，上帝说，上帝说，上帝说，上帝说，上帝说，一个完整的宇宙变存在了。当我们在讲创造故事，创世纪创造故事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把那个焦点放在什么？上帝创造什么？第二天造什么？第三天造什么？但是要记得，圣经记载上帝的创造的时候，那个焦点呢，却是上帝说，上帝说，上帝说这一句话反映了今天我跟你所信靠的这位上帝，他是伟大的上帝，他是全能的上帝啊。上帝说有什么就有什么，上帝说我们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上帝说我们便存在了。难怪诗人怎么说，上帝说有就有，说立命立就立，这是我们的上帝，他的伟大，他的全能啊。刚才我们读圣经，上帝说要有光就有光，光是上帝创造的第一样东西，因为光最重要也最根本啊，没有光，所有的受造物，植物、动物，还有我们人，我们都无法生存存在，我们更无法生长发展啊。所以但是当我们讲到上帝第一天造的是光的时候，从圣经来看，光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有它特殊的意义啊。因为圣经里面讲了一句话，耶稣降生，光来到世界，耶稣降生就是光来到世界，那是什么意思啊？因为人的哲学、人的宗教、人的文化、人的风俗习惯、人的政治、人的组织等，都迷失了方向，失去了标准，所以人活在黑暗中，也在黑暗中摸索。所以耶稣他在世的时候，他这么宣告说，我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在我们中国教会历史里面，在第十八世纪清朝末代末年的时候，在中国山西出现了一个很出名的牧师，这个牧师在三年前还有人庆祝他120年名旦，叫做西圣某牧师。你看他的名字有点怪怪的哈，圣某，其实他本来的名字叫做子字，儿子的子，政治的子，子字。可是他为什么起这样的一个奇特古怪的名字圣某呢？你就知道他的背景了。这个人很有学问的，他是秀才，他的家族，他的家也是备受大家敬重敬爱的，因为他们是世代行医，就是说啊，一代又一代已经做了这个医师好多年了，好几代了。可是后来，这一个很有学问， 也是行医的人秀才，他竟然染上了那个鸦片呐、啊，叫做大烟，结果呢，变到人见人恶啊，人都不喜欢他，他把那个家产一个又一个都败掉，都给他抽掉。后来，他相信耶稣了。他相信耶稣基督之后，他靠着这个主的这个力量，他戒掉了这个鸦片。他就给自己起名叫做圣魔。圣魔这两个字啊，反映了他信主之后的生活方向。他靠着主的力量，他跟魔鬼征战，他得胜了，他过了这个什么得胜的生活，过了一个基督徒得胜的生活。他不再抽大烟了，他反而成了一个基督徒。所以在百多年前，他做一个传道人，他向毒品宣战，带领了好多人，好多人，特别是那些抽大烟的、染上鸦片这个恶习的人归向耶稣。弟兄姐妹们，所以信圣魔这个名字你一听很奇怪，可是你知道他背景的时候，原来在历史上我们中国曾经有一个人，因为相信耶稣，他胜过毒品，甚至成为一个向吸毒的人传福音的人，成为一个传道人呐、啊。弟兄姐妹们，耶稣是光，指示人正确的道路，信靠他的人有正确的人生观和生活方式。今天我们传福音，我们跟人家讲相信耶稣有永生。永生，永生怎么样？信耶稣的人死了也不会回来跟人家讲。所以相信耶稣有永生，不是对每个人都有那个一定的力量和吸引力的。但是好像吸圣魔怎么样，当他在这个黑暗当中的时候，他认识耶稣，他相信耶稣基督之后，他过一个什么，过一个基督徒得胜这个生活，他有一个正确的生活方式，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见证，就是力量啊，让人晓得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是在以后才得到祝福，当你相信耶稣基督之后，你的生命就得到这个祝福了。好，第二，圣经里面说上帝看，上帝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光的这个功能就是什么呢？就是把光和暗这个分开呀。所以耶稣对门徒讲了一句话，你们是世上的光。那意思是什么呢？人就从我们身上认识耶稣啊。所以人不是从我们得永生认识耶稣的，人是从我们信主之后的生活生命而认识耶稣的啊。我刚才已经说了，为什么圣经里面说耶稣降生是光来到这个世界呢？因为人们的这些，人们的生活、文化、风俗、组织等等迷失的方向了。所以耶稣来就是让人看到一个新的、一个正确的方向、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啊。有一个弟兄，有一个基督徒，他在电台做工作，他的工作就是专门采访那些运动选手啊。但是一段时间过后，他对那些运动选手们的那些自我中心享乐的那种生活作风，他感到很失望，他觉得那里很黑暗。所以有一天他就把他自己的感受告诉了另外一个弟兄，另外一个基督徒。当他讲了他的故事，讲了他的感受之后，那个弟兄看着他对他说，弟兄，在黑暗地方你就是光啊。 弟兄姐妹们，这就是耶稣告诉我们，我们是世上的光。华人有十二生肖啊，探访的时候，跟老人家讲几岁，不一定他们听得懂，所以老人家常常 会问你修邪脑哈啊。昨天我在探访的时候，就有一个老人家也是在谈着哈啊修邪脑啊，我们说华人有十二生肖啊。老鼠啊，牛啊，虎啊，兔啊，龙啊，蛇啊，马啊，羊啊，猴啊，鸡啊，狗啊，猪啊，年轻一代知道这些吗？还知道，那很好啊。那我告诉你，龙，哈哈，女生啊，最喜欢人家问她，你笑什么？如果她是笑龙的话，我笑女，我话龙，龙女哈。还有龙男，如果女生如果笑狐呢，好像不大喜欢人家问他了了。你笑哪？老、啊，还要再加一句话，我的你懂你老，我是白天的老，那意思是什么呢？我是白天生的，晚上生的。网上的老很凶，安阳说：“我听嘛哈，麻木的老进欧噶，你都老咩欧噶？是跟搞完口迷吧？你看，这是我们老人家华人，我们传统华人这个思想嘛哈。我就记得昨天，我跟一个长者在谈话，一个你小那，我一个我小狗样，一个我一个小狗样，哎，我短你神你伟呢，就老人怂就怂进开，明白哈？那我主要就是说，弟兄姐妹们。”难道我们修乎修全乎修堆修全堆吗？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对不对？对我们来说，不论是修乎修鼠修龙修什么，我们不会变这些，因为我们基督徒，我们应该就是什么 To be like Jesus， 我们应该是指向耶稣啊。所以你知道马丁路德、他讲了一句话，基督徒是灵舍的耶稣基督，基督徒是灵舍的耶稣基督。我们的周围附近怎么认识耶稣呢？是我们跟他讲耶稣吗？不是，他从你的身上他看见耶稣了。所以这就是耶稣所说，我们是世上的光，就帮助我们。第三，上帝称，上帝称，意思就是说，上帝呢给事物起名，那人说呢，在摩西人代也起名，我们起名起名，那是什么意思呢？不是鉴定他，那是表达了对那个事物行使那个权利。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在读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看出现了上帝称上帝这句话，乃是表达什么？表达我们上帝的全能，还有这个主权。你看那个那些连续剧，清朝那些连续剧就知道了，哎，秦皇帝赐名，对不对？那为什么爸爸妈妈不给名，叫皇帝来给名呢？啊，那表示呢皇帝的那个权，皇帝的那个主权呐、啊，同样，我们看到在创造世界的时候，上帝称这个为什么？称这个名，起这个起什么名？那是表示什么？表示我们的上帝，他是个主权的上帝，他掌管一切。我们的上帝，他是有全能的上帝呀。我们谈谈过去几年，世界发生了一些天灾人祸嘛。2008年。结束的那一天，报章有人这么写，他说2008年是乱糟糟的一年，天灾频仍，人祸连连，哀鸿遍野，血泪斑斑。哇，看到这句话好像心很重哈。不，感谢上帝，2008年过去了，2009年呢？我们今天不是第一次包口罩来做礼拜。2009年 我在芙蓉做牧师的时候，那个时候弟兄姐妹们来做礼拜就已经包口罩了。为什么呢？因为2009年就出现了什么？出现了 A 型禽流感，今天不叫 A 了，那个时候叫 H1N1， 今天大概是 H5N9 了。我前年打针的时候大概是，现在大概不晓得是 H9N11 还是 12 的这些，意思说这个流感还在，那个病毒一直在改变。但是感谢上帝，你跟我都还活着，是不是啊？感恩，我们要为自己健康，为自己平安，为自己还有上帝所给我们的生命气息，感恩上帝。因为你都不晓得明天发生什么事情。我在今年初的时候跟大家讲，单单这个流感禽流感，你不要以为今天不在了，世界一年里面也是有几万的人死在这个禽流感啊。感谢上帝，我们在活着。这是2009年的事情。那2010年呢，报章告诉我们年初才开始罢了，应该是正月10多号，非洲国家海地首都大地震，7.7级的大地震，死了几十万的人，死了25万到31万人，有10万人是埋在地下的。那个大地震发生之后，报纸有一篇文章，你看了会吓了一跳。那个文章是什么？下一次大地震会在哪里啊？没有人知道。大家在睡觉的时候，一个大地震就几十万人就没了，那么下一次大地震会在哪里？不晓得。因为地壳会移动嘛。同一年美国发生了一件事情，那是百年不遇的雪灾呀，风雪。另外一个 slide， 百年不遇的那个风雪侵袭美国，那是-47°C，美国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雪灾的。所以那个时候，那个奥巴马他是总统，他讲了一句话，他说雪魔来了，雪魔来了。好了，那是讲过去的历史了。到今年我们在庆祝新年 Happy Happy 的时候，可是在国外却有一个事情，新冠病毒啊。所以新冠病毒不是2020年的事情，是2019年的事情啊。然后几个月的时间，很少全世界千万的人健康受到影响，几十万的人失去生命，到现在还没有人能够告诉我们什么时候结束啊。弟兄姐妹们，这么多的事情发生，我有一本书，我很喜欢它的书名的，叫做《失控》（Out of Control）。这本书告诉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什么事情已经失控了，什么事情已经失控了，什么事情失控了。哇，讲到很多很多失控的事情，你看的时候啊，你的心会乒乓乒乓乒乓跳的，失控了了 ，Out of Control 了了。那我问你，我们的上帝创造这个世界，我们的上帝是有全能的世界，我们的上帝是主权的世界。那么今天这个世界发生这么多的天灾，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是不是我们的上帝已经失控了，才有这么多的事情发生呢？我们的上帝失控了没有？好，讲失控的举手。讲失控了，上帝已经失控了，举手。没有人举手啊，那老怀安慰了哈，那很安慰。好，上帝仍然掌权，上帝并没有失控，举手。怎么少人举手？还要啊，举手，举手，举手啊，举手！那个牧师都举手了哈。我们上帝没有失控，怎么没有失控呢？因为圣经里面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我们的上帝用他全能的命令，破诸万有。我很喜欢这句话的，有时候一些圣经界要背起来，知道吗？我们的上帝用他全能的命令破诸万有， 从千千万万万万万万年以前，创世纪第一章记载，我们的上帝创造了宇宙万物，他定下时辰，定下日子，一直到千千万万万万万万万年年的今天，我们担不担心今天晚上？没有晚上啊，我们没有担心。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也不必像一些人担心明天不会没有白天哦，我们也不必担心。现在是几月啊？现在是几月啊？现在在中国是这个夏天很热啊，那热得不得了，那会担心说秋天不会来的，没有，春夏秋冬，白天晚上，上帝所定的会出现，没有改变。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上帝他在掌权，我们的上帝在保养，我们上帝在治理着万国万事万物万事啊。这是牧师在新年初一讲的哈，不再讲的。所以在神学上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神学理论，叫做上帝的护理 Providence of God 啊，这是我们应该有的一个信念和信心啊。那么好，圣经里面记载，上帝在创造的时候，上帝说什么？上帝称光为昼，称暗为夜。你看这句话很奇怪呀，我问你们，为什么有了昼还要有夜？为什么有了早还要有晚呢？如果在千千万万万万万以前，上帝只造夜没有造昼，上帝或者只造晚没有造早，可以吗？为什么圣经特地讲这样的一种表达？上帝造了昼，又造了夜，造了早，又来造了晚，为什么？为什么有了昼还要有夜？为什么有了早还要有晚呢？什么人知道答案？告诉我。在那屋里你当不了麻木的，在那屋里在意不了麻木的啊，有点麻木，请我们去反光好去啊。为什么呢？啊，其实答案很简单，因为昼夜早晚都是我们人所需要的，也是自然界不可以缺乏的。所以当我们从这么一句话，有昼有夜有早有晚，我们学习到什么？圣经要让我们知道，在千千万万万万年以前，上帝创造宇宙的时候，上帝就顾念我们了，上帝就顾念我们，他所创造的人呐，记得圣经给我们讲了一个道。台湾有一个大学教授林良修博士，有一天他的同事发现到他走路的时候，左边卡你太多跌倒脚呢，啊，他的右脚是拖着在地上走的。那有时候他太太给他倒杯水的时候，那杯水忽然间他会拿不稳，会杯子会掉在地上。那他走路的时候，一感到的时候，哎，也发现到我们走路是两边手可以动的，对不对呀？是不是？啊，可是哎，发现到这个林良修博士，他只是左手动，右手呢不会摆动啊。哦，你看旁边框框啊，那个啊，哎，当发现了之后，就去看医生，就做健康检验。检验出来之后，医生改一种说话，你得了帕金森症，对啊，帕金森啊，帕金森症啊，这个病。这个疾病是一种叫做脑神经退化，到现在还没有药能够医治，只能够放缓或者叫做拉长那个退化那个时间罢了。而这个病，这种帕金森病的那个症状是什么？他的肌肉会慢慢的僵硬了，他的表情会呆滞，会呆滞，那手呢会抖动，走路呢很容易跌倒， 这李教授，当他知道自己的病之后，他对他的太太，一家一太太说，我得了帕金森病，将来可能不能够动荡，不能够表达，甚至像白痴一样，手不断的抖动，口水一直流。一家一太太怎么说？他的太太安慰他说，没关系，我一定替你擦口水。哇，听这话很温暖。有一天晚上，他太太参加教会祷告会，在上帝面前哭着祷告说，上帝啊，我怕，我怕前面的路这么长，我要怎么帮助我的丈夫向前走呢？两夫妻是基督徒，两夫妻都知道前面的路难行，但是他们信任上帝，他们依靠上帝，他们勇敢地面对呀。李博士他后来写了这本书，走过帕金森幽谷。写完这本书的时候， 李博士讲了一句话，写完这本书啊，差不多用了我半条命，意思说那是在很辛苦很辛苦当中他写出这本书。但是我喜欢他这个书名幽谷。我们想到这，我们读到这个幽谷这两个字的时候，你想到什么？我想到是诗篇二十三篇，对不对？大卫说，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站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哎，大卫当他经过面对死亡阴影的时候，死亡危险的时候，他经历到上帝与他同在，上帝的安慰他。李博士也是怎么样，虽然他得了这个帕金森症，但是从他写的这个幽谷两个字，我们看到他也同样的，他经历上帝的同在，经历上帝的安慰。前几天我在电话跟一个人谈到，我邀请他来做礼拜，我就邀请他做礼拜，他回答我，有空的时候我会来。这句话很多人讲的，有缘我可就来吧。他说有缘哪里就来吧，没缘半天土地缘，因为吃狗逼，我这狗逼呢，也肯定吃狗逼，就是问伊呢，啊，吃酒鬼的，也就是问伊呢，哈。所以，当我跟那个人谈的时候，他说有空的时候我来，我就马上回答他，啊，伊奈讲有伊呐，哈哈。我说不要说有空呐，啊，你要来，让上帝成为你的帮助，你也需要这个上帝呀。我跟他说，你也需要这个上帝，让他成为你的依靠，成为你的帮助。如果把这个上帝这个拿开，你现在什么是你的依靠，什么是你的帮助？自己的本事吗？自己的能力吗？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情。我说你需要来做礼拜，安排你的时间来做礼拜，认识这位上帝，让上帝成为你的帮助，成为你的依靠。最后我在电话里面为他祷告。弟兄姐妹们，我们很多事情是在我们的能力掌握之外，可是当我们在艰难的环境的时候，信靠上帝，因为我们的上帝是顾念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是与我们同在的上帝呀。所以苏格兰神学家、数学家、布道家 Thomas 讲了一句话，当我独行路旁，他伴左右，这个他是指上帝啊。当朋友围绕，我将他忘记。当进来朋友就是多些，我将进来麦给时候，进来呢却讨来没麦给我呀。没路我去的呢，一肚里保护我，一看顾我，进来关心我，讨来的没定义。这就是我们的上帝呀，这就是我们所信靠的上帝。从创造工作我们认识到我们的上帝三大属性啊。第一，上帝照光教导我们，我们的上帝本为大， 第二，上帝分开光和暗，教导我们，我们的上帝本为圣啊，没有时间读圣经了。第三，上帝定昼夜早晚，教导我们，我们的上帝本为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上帝，当我们在读创造这个创世纪的时候，告诉我们，我们的上帝是本为大，我们的上帝是本为圣，我们的上帝是本为善的上帝。所以我们宣告他，当世人他在寻求帮助的时候，他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接下去一句话很宝贵，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们要把这样的话背在心里面，成为我们的帮助。环境的改变，我在探访的时候听到一些人讲一些话啊，我觉得是这个环境不在我们的掌握之内，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要相信我们的上帝他是我们的帮助，因为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他是本为大本为圣本为善的这个上帝。感谢赞美主，来我们唱诗歌。主啊，我神，我每逢举目观看你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功，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很美的诗歌哈。好，我们站起来唱。 主啊，我神，我每逢举目观看你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功，看见星宿到隆隆雷声，你的大功遍满了宇宙，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 几项报告，请弟兄姐妹们注意一下哈。讲讲下个礼拜，也是这个礼拜了。我们这个星期五晚上8点，我们还是有崇拜，那是我们 MCO 第五次的崇拜了，还是继续在讲解诗篇所给我们的教导。 但是下个礼拜天我们有两堂的崇拜，第一是早上11点阿莱外尼北屋尼亚那里有蓝岛来外他的东黄埃的宅水顶啊，是圣餐礼拜，但你东是阿老三人办我来外荣誉来外全国记得公主隆重这里讲办我啊办办卡了啊，有一些弟兄姐妹们可能不知道，弟兄姐妹们那个同地在那讲阿水来外北我你啊宅水顶我新川来外阿老三人到底有什么来外这里叫做啊公办我的来外，那么讲的题目是不一样的，阿老三人我要大家改入主导文的意思，那么每次拜都用主导文就记了，但是耶稣讲的人就是主导文，我们又对他认识多少，这里阿水来外阿老下个星期天下午3点我们的荣誉崇拜，也是我们的第一次的荣誉崇拜，我们其实以前也是了哈，就是应该说我们我不晓得什么时候没有荣誉崇拜了哈，我以前25年前我在这边做牧师的时候主力公办我哈啊好，那么那是三点的，但是下个礼拜天早上11点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叫做婚前性行为，是一个专题。我们这几年看报纸，那那个古人看博爱，那看人的学生大爷，搞了一样三老就好能搞。但那边讲完马来亚，三恩就是搞了一样好能搞。印尼印度爱三老好能搞，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家庭问题、社会问题，还是其他的问题？那下个礼拜要跟大家讲这个专题，叫做婚前性行为。所以凡是我们家有女初长成的啊，带她来做礼拜，听听牧师讲的。当然那些要成长的啊，11岁啊，也要听听。当然在青春风暴期的，已经进入青春期，不再是小孩子，叫做少男少女，因为哪个少男不钟情，哪个少女不怀春，每个都是啊，都要听听这些专题。当然还没有结婚的男女们也来听听这样的一个专题。那我这边讲就是说大家 去邀请啊，告诉他们这样的一个专题，就让我们有一些的知识，也加一些的智慧的存在，这就是牧师要特别讲的，就是下个礼阿雪老板内在水顶，牧师讲什么专题叫做婚前性行为，因为我们看到我们的社会的好像近来发生很多事情啊，搞了一样 baby 三拉老也很难搞哈，等到大爷发生啊。还有阿老三人是荣誉崇拜啊，这是牧师在强调的。好，还有什么报告吗？啊，奖励金，那大家申请，我们的扣信日子是8月9号的哈，8月第2个礼拜。那这个奖励金就是给那些在小学中学有考到好成绩的，你们可以自己看这个表格。还有什么报告吗？好，我们10月3号先报告啊，我们有一个如燕如歌音乐会。我们知道做如燕是我们国家数一数二的女高音，跟她联络的时候她说她可以一个来带两个伴奏或者5人小组来，现在我所知道是10多个人来，因为 CTA1 太好了，不简单忘谢不最简单不简单忘谢不最简单共面谢不恩就面想谢，所以大家知道就来了啊，我们都欢迎啊，因为这些人来，这些人来不是来卡流卡流，他们都是男高音、男中音，或者一些是钢琴大师。那感谢上帝，10月3号，百乐妈妈北定阿爹奶奶讲的言劝，劝高位歌，也劝最文艺歌，麦尾舞劝最一个小姑娘，麦尾舞嘛的哈， 这是文艺歌了哈。那我就跟大家讲，大家那个时候不要出国，不要出坡，把10月3号那个日子留起来哈。好，这是牧师的报告。另外也欢迎今天在我们当中一些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敬拜主，感谢上帝。我们特别欢迎我们美莲姐妹的孩子龙吉，是吗？是另外一个吗？ OK， 龙什么哈？ OK， 欢迎你啊，改天跟哥哥一起来呀。好，谢谢哈。好，我们欢迎。还有其他的我们大家都看，我现在看不到了哈。好，谢谢，我把时间交给林慧。你可以吗？麦，看一下麦有没有开。啊， 好，我们谢谢牧师好的分享哈。这个时候我们来做个谢恩祷告哈，我们做个感恩祷告，安静我们的心哈，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神的爱，感谢神的看顾和带领，让我们每天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看到我们认识耶稣，我们是最蒙福的一群。那我们每天我们就存着我们的感恩的心，我们来感谢我们的神，神的恩典是在够我们用。那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就存着我们的感恩的心来回应耶稣的爱，回应神的爱，让我们能够用我们的金钱作为我们的奉献，作为我们的教会的一些的开销和费用。那我们感谢神，你是给那些做奉献的弟兄姐妹，你深赐福，让我们看到神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我们真的不缺乏，让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神所预备给我们的，让我们来这个回应我们 的神的爱。我们这个时候我们求主看顾保守我们，我们仰望，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我们奉献哈，前面有两个奉献箱，我们自由的，我们排队的，我们来前面来，中间来，旁边回去哈。我们要有继续的哈，我们要有距离哈，我们要社交距离哈。会众起立，我们来唱三一颂哦。 受上帝的赐福。我们做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先来的慈爱，圣灵的看顾保守，先生和弟兄姐妹同在，尊敬的教应应往往。阿们。 阿请坐，麦道哈，平安散会。